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老爷，当初不是说小姐不入东宫亦可？陛下怕是对我已经不满了。威定侯、建安侯如今被陛下所弃，相府若能和东宫交好，也能稳固我在朝中的位置。这次是两位侯爷自己犯了大错，和老爷没什么关系。再说老爷的势力在朝中无人可比。 糊涂！ 建安侯乃陛下的亲舅舅，仍然难逃天子怒火，你以为本相还能安稳？行刺之事没有留下后患，我原也以为陛下只会惩戒禁卫军统领，没想到连九门提督也会受到牵连。威定侯府本就是帝都世家里的翘楚，陛下此次是冲着士族来的，他是怕我们这些老臣欺主。这次无论是新入内阁的任安乐，还是新进的寒门子弟、荣赏的老将，皆为朝中的中立派，两相制衡，对太子更加有利。 老爷，陛下尚在壮年，膝下又有五皇子、九皇子，太子若势大，对陛下并无好处，陛下为何会这样做？ 管家确实难以明白嘉宁帝的心思。陛下虽对太子看重，却从未如现今一般给予太子如此大的实权，连这次提拔的兵部尚书也是太子身边的属臣赵岩。左相微一沉默，行至窗前，半晌后悠悠道： 是老夫这次失策了。温硕乃太子近臣，聪明绝顶，日后定成大患。我本想此次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，没想到太子会亲身涉险，触了陛下逆鳞。 嘉宁帝居皇位十几载，动怒之事极少。太子在五柳街险些葬于大火，或许才是京城士族被迁怒的真正原因。当年嘉宁帝虽为嫡子，却因帝永宁的存在只能封王，日日如履薄冰。左相一直深知嘉宁帝因自身遭遇对嫡子格外看重，是以外孙虽为皇子，却一直未露出争储之心。 老爷， 派人告诉帝承恩，这个情老夫领了，若东宫和相府关系能缓和，老夫日后定当全力助他。另外告诉他，任安乐对太子之心昭然若揭，帝小姐若是腾出了手，不妨动他一动。 管家神情一怔，这还是相爷头一次认真吩咐帝承恩去对付任安乐，显然是对他以忌惮极深。 是。 管家应声退下，左相复行到桌边，拿起毛笔继续练字。 自任安乐入京以来，先得世子拥护，再平南方民怨，挫穆王不忠之心。如今军饷贪污案后，连手握兵权的老将都被其收拢，一年之内连立大功，入主内阁，任安乐此人已成大患。 笔尖戛然而止，宣纸上重重的朱字冷意弥漫。左相眉头紧皱，放下了笔。嘉宁帝遇刺后，太后免了后宫嫔妃每日的请安， 开始在慈安殿后的小佛堂吃斋念佛，为皇家祈福。嘉宁帝也有一月未曾见过太后。这一日批完奏折，已近黄昏，便领了诏符去了慈安殿。这还是军饷贪墨案后嘉宁帝首次来向太后请安。张公公远远瞧见嘉宁帝御驾，惊喜地候在殿前，待嘉宁帝一下御辇，立马上前恭迎。 陛下，太后在小佛堂等您。 嘉宁帝摆手，一众内侍退了个干净。行过安静的慈安殿，推开小佛堂的木门，太后一身长服，手握佛珠，立在堂中。她静默半晌，走近，缓缓开口： 母后，已入深秋，佛堂清冷，还是少来的好。 皇家孽障太多，哀家若不为你们父子俩祈福，心里头不安生。皇帝，坐吧。 哦。 啊，你今日才来，想必已想好了如何安置帝家的丫头。 看来还是母后了解儿子。 这次军饷贪墨之事，你之所以对建安侯府从轻发落，便是为了让哀家不再阻挠帝承恩入东宫。 哎，母后哪里的话，舅舅年纪大了，儿子这个做外甥的自然会让他荣养天年。 皇帝，哀家一直知道你对太子格外不同，往日纵容也就罢了，东宫太子妃是大晋未来的皇后，帝家虽然衰败多年，可难保不会有对其忠心的外臣，他日若成大患。 母后多虑了，若帝承恩有这个本事，儿子自然不会让他入东宫。太子坚持虽是个原因，但这次他救了儿子，朝中老臣多为其进言，让他入东宫可得朝臣百姓之心，与我大晋无害。此事儿子已经决定，下个月会为太子和帝承恩赐婚，母后等着喝嫡孙媳妇敬的茶便是。 嘉宁帝笑着说完，扶了扶衣袍，出了慈安殿。守在外面的张福见陛下亲临后，太后仍未从佛堂出来，轻手轻脚进来请安。不料见太后神情冷漠，立于佛像前，上前唤道： 太后，夜深了。帝圣天，你帝家女儿要嫁入东宫了，你可满意？ 张福心底一骇，退到了一旁。 他以为拿太子和朝臣为借口，哀家便不知晓他心底在想什么。他是对你有愧，对先帝有愧。 太后顿了顿，指尖一紧，手中佛珠断裂，掉落在地，沉闷的敲击声响在佛堂内响起。他缓缓闭眼，嘴角勾出冷冽之意。 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帝家女永远都不可能做大晋的皇后。当年如是，如今亦然。 薄薄的冷汗自额间沁出，张福跪倒在地，抬头瞥见太后冰冷的面容，忽然忆起当年帝家一朝倾颓，满门皆墨的场景，埋下了头。先不管皇城因为东宫选妃一事到底生出了什么波澜，十五这一日，踩着一双木屐在院子里吊儿郎当拔草的任安乐收到了一份礼物。这份礼物有些奇特，一张薄薄的请帖，只是这请帖镶着金线，纸质是御供的江南宣纸，瞧上去着实有些奢华。任安乐翻开，挑了挑眉： 东宫设宴，静待任小姐前来，帝室承恩。 短短十几个字，却让任安乐笑了起来。满朝皆知他为一品上将，帝承恩却唤他任小姐。 帝室承恩，好一个帝承恩。 任安乐突然想见见这个十年前被洛明熙选中送往泰山的女子，如今究竟是何般模样。 月叔，备马。 小姐，你要出门？ 近来上将军府风头正盛，院叔收各府送来的孝敬收得手软，正准备撺掇着院琴四处溜达溜达，在年节前让府里更殷实些。见任安乐收了一纸请帖后吩咐备马车，好事落空，遂忙不迭跟在他身后问。任安乐打了个哈欠，拖着木屐走进内房，朝身后摆摆手。 院琴，替我换一身衣裳。 是。 小姐，您这是要去哪家府上啊？ 月叔啊，我今日带你去看看大变活人。 院叔吓得倒退两步，藏在门后颇为头疼。 小姐，您若是这么笑，准没好心眼，我还是留在府里看家吧。 话还未完，院琴端着一套锦衣从房外走进来。 今日狄小姐设宴，小姐要去东宫，咱们小姐素来温雅得体，定是斗不过那些心思弯弯绕绕的大家小姐，你不在身旁帮衬着怎么成？小姐愿意去东宫看这场戏，八成跟近日经里流传的上将军匪气霸道却偏生笑想太子，如今茶饭不思日渐沉疴的流言有关。至于这流言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，就很值得琢磨了。 任安乐撇撇嘴，假装没听见，只伸长手臂让院琴换衣。倒是院叔如雷轰了一般，颤抖着指着惯来喜欢装大爷的任安乐。 温雅得体，院琴，你说的真是咱家小姐？我看是错。 任安乐漫不经心回头朝院叔腰间别着的账房钥匙一瞥，院叔喉咙里的笑声生生止住，卡在半途，他捂住嘴，谄媚地朝任安乐眨眨眼。 小姐，您今儿只管温柔贤惠的去赴宴，甭管什么牛鬼蛇神，我都替您挡下来。 任安乐满意颔首，紧了紧袖上纽扣，唇微抿，露出个含蓄的微笑，领着二人出了人府，朝东宫而去。自皇宫行刺案后，嘉宁帝对帝承恩的看重人尽皆知，送入东宫的奇珍异宝不知凡几，养伤的圣品亦皆是皇宫珍藏。作为未来的东宫太子妃，帝承恩这场宴席办得恰是时候。他自入京后因帝家人的身份一直谨小慎微，如今摆出皇家媳妇的尊容来也不为过。今日十五，秋高气爽，东宫北朝院歌舞升平，宾客满至。帝承恩一身大红宫裙，面若骄阳，头上琉璃步摇泛出华贵的色泽，端坐在院中宴席首位，言笑晏晏。韶华公主坐于他右手，两人相谈甚欢，眉目间依稀有着相似的意气风发。众人言笑之时，安宁一身进士广袖长服信步走进来。安宁公主从不出席宴会，众所周知，如今突然出现，惹得众人纷纷称奇。看来传闻这位帝家小姐和安宁公主私交深厚并非空穴来风。众人起身朝安宁见礼，看向帝承恩的目光愈加恭敬有礼。 安宁，你来了。你正事繁忙，请你来倒是叨扰你了。 安宁坐定，见帝承恩好似早已忘却月前两人之间的不快，心底感慨。 无妨，你的宴席我自然要来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